又嚟到星期一晚啦，咁啊呢度就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 冇错啦，十点零九分啊，都已经吓，室外气温系十五度，相对湿度62%嘅，咁啊留意住天气，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同埋寒冷天气警告咧都继续生效嘅啦。我谂好多节目主持人都提大家噶啦，听朝早啊吓凉啲，一样吓，咁啊市区最低气温咧大约系13度嘅，住喺新界地区嘅你啊再低2-3度啊，莫莉啊吓。 对于我嚟讲咧，最担心嘅咧就系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嘅现正生效， 系 因为咧我个人不嬲都系嗰啲干燥宝宝嚟嘅，我连夏天都要搽润肤膏咧。 哦， 我而家系咧冬天嘅时候再加埋咁干燥咧，我搲到损晒 、我都爆晒啦，我啲手指全部冚烂，而家啱啱好翻，叫做好啲啦，我只即系手指屈到，即系可以屈埋啊！我嘅意思系即系冇咁痛，之前咧系爆拆到咧只手一屈埋咧，哇，净系痛到刺痛啊，简直系。 有阵时我干燥嘅时候都会 feel 到嗰啲裂。所以我絕對明白你仲要成隻手都係， 我成隻手指都係咁樣。 係啊，我已經 feel 到咯。 係冇辦法啦，冬天尤其是今個冬天都話咗已經係會凍啲㗎啦。係啊，咁我諗大家都有一個心理準備，凍啲咪食多啲嘢咯， 係 嘛？ 係啊，但我想講咧，就係話今年嘅冬天特別多隱憂， 一嚟就乾燥啦，二嚟又怕凍啦，三嚟咧又會再重啲啊，係咪？ 係啊，我都重咗好多，我成日都講㗎啦，呢半年裡面不停都喺度講自己重咗好多，嘗試過好努力減肥，跟住減。我想6磅到啦。 點解你會重咗咁多呢？係疫症底下，即係少喐咗啊，食多咗啊，定係即係食多咗外賣？我意思係咁，定係其他原因呢？ 我覺得有關疫症事嘅，咁但係你話係咪食外賣呢？我不嬲咁多年都去食外賣㗎啦。咁、但係加埋呢，我之前隻腳呢有嚿骨突咗出嚟。 係你唔係點喐得嘅，即係運動。 係啦，我就驚，跟住我就恐懼，我就唔係好敢喐佢啦。即係連可能平時喺屋企我都會做嘅一啲算係咪叫靜態運動，即係譬如平板啊、sit up 啊嗰啲。我之後都開始有啲驚就避囉。咁雖然醫生有講，即係物理治療師啦，有講話你唔好避呀，唔需要避，你只要避嘅就係避跑步嗰啲，即係長期 劇烈啲嘅運動。 劇烈嘅運動其他你都可以，但係我都唔係好夠膽。跟住呢食嘢嘅時候呢，可能就係因為屋企，再加上我覺得個疫情點乜關事呢我覺得個口罩真係好嚇人憎。佢可以遮到你塊面好多呢你是不觉得自己肥了，又或者你肥了你会觉得哎呀有个口罩遮住。 但你面对自己面对现实你会除口罩的嘛，人家望你戴口罩遮住块面是吧 是啊，所以我就是说当你真的除了口罩的时候你真的不得不去承认自己真的肥了很多。 那你觉得警号有没有响起了？ 响起了，所以我这三个礼拜有减肥。所以我成日都话减肥根本上就是女性啦，一世嘅。点 解又讲减肥咧？哇！你哇敏感时刻啊，彭晴啊，望你哋有讲系咪？你啱啱新年嘅时候先至啱讲完冇几耐啫。新年你记唔记得你嘅新年嘅即系其中一个愿望，你就话希望可以减磅啊嘛。 系啊， 系嘛？咁你要更加留意啦。冬天嘅时候咧，大家都话系会食多咗，咁究竟系咪都真系嘅咧？ 我信喎、啊。冬天嘅时候真系系冻，我都讲我话我有一次咧。就是咧，凍得滯，其實我唔肚餓噶。我有一日，係啊，我真係唔肚餓噶。跟住我突然間就走去煮嘢食咯。跟住我媽都覺得奇怪，點解我咁早煮嘢食？因為我而家咧，我做緊嗰個方法就係8個鐘頭食嘢啊嘛。 168段食法。 係啦，咁我就通常3-4點先食嘢。咁我嗰日突然間1-2點就食嘢。我媽話：你做咩咁早食嘢？跟住我同佢講：我凍咯。 系 唔肚饿噶，但系冻咯，所以我就去食嘢。 系啊，咁就又食多咗啦， 又食多咗。 系啊，咁啊，冬天一定胃口特别好。其实原来都话系有根据嘅， 系 因为我哋咧系啊要身体维持一定嘅体温啊嘛。咁啊话到啲专家讲，就话外边嘅体温个气温改变嘅时候，我哋嘅身体都会随住嗰个气温嚟到调节。咁所以咧嚟到冬天嘅时候咧，我哋一定要保持一定嘅体温。咁其实我哋会消耗多啲能量嘅，去到促进我哋嘅新陈代谢。 咁咪即系可以瞓喺度都减肥咯？ 嗱。所以话咧，其实咧，佢呢个过程咧，就会令我哋咧，会更加觉得肚饿噶啦。所以话原来咧，啲医学杂志里边咧，更加话我哋咧，普通嘅成年人喺冬天平均咧，都系会重啲嘅，会重5磅嘅。咁、但系咧，佢原来呢个道理亦都印证咗，其实冬天咧，原来减肥消脂嘅效果咧，亦都好过夏天噶。点解咧？佢话因为你冬天咧消耗嘅能量嘅时候咧，其实咧，你如果你食嘢食翻你平时一样嘅能量咧，咁其实你消耗嘅能量 量多啲，因為冬天凍啊嘛，其實你身體消耗能量多啲。如果你食量不變嘅話，其實你就可以減肥嘅。所以咧，其實你可以透過呢一個冬天嘅時候，係啦，進行一啲係啦，飲食方法啦，係啦，清淡少少飲食方法啦，就係、是、將自己嘅體重可以控制到啦。所以你要把握呢一個黃金機會啦。 我都聽人講過咧，就係話咧，你食嘅嘢你真係不能夠比夏天多，你就反而可以 keep 住或者降低。 但係你已經頭先講咗啦，你話凍啊嘛，係咪？所以你會食多咗啊嘛。 係食多咗就真係唔得，唔好就好似頭先彭程所講，喂唔係喎，即係聽啲唔聽啲，聽一半唔聽一半，唔係、冬天可以食多啲啊。 冬天就係唔好講話疫症啊，平時可能即係大家都會覺得，我著啲衫咁厚，點都遮到啲啦，係咪啊？ 呢、 欸這 個都係其中一個原因。 即係同你話戴呢個口罩嘅道理一模一樣，人哋見唔到我口罩裡面嚇嗰個嘅即係狀況係咪啊？咁咪即係唔知道我塊面已經脹卜卜啦，一樣啫嘛道理係咪啊？啲褸啊、啲衫啊、啲褲再闊一啲冇乜所謂，夏天你唔同啊嘛，夏天有陣時你係短袖衫係咪啊？點都露少少嘅，咁冇辦法啦，啱唔啱啊？咁到底有啲咩方法可以能夠即係係啦，利用冬天嘅呢一個黃金機會，即係減肥咧？嗱，你食你就要即係控制你自己嘅食量之外，仲有冇其他嘅方法咧？原來都會有係有嘅。咁到底係啲咩嚟咧？人家話俾你聽啦。其中嘅方法當然啦， 跑步又係 運動啊，係都有關。我知道你好憎跑步， 好憎。除了跑步之外，其他運動我都去嘗試嘅，例如瑜伽。不過而家疫情關係停咗啦。 你可以屋企做噶嘛？ 暫時未識啊。 你跟住啲人做咪得咯，開住個電視，咁多藉口嘅你。 誰在背後拼命地追趕著我嗎？何時腳下每步路都有汗跌下？持續了十里，腎上腺分泌還在家，喘氣吧。 要跑步机上，不过而家啲 gym 唔开嘅话，即系去款跑步机都难啲，除非屋企自己有啦 吓。啱啱听过嘅系容祖儿跑步机上，作曲系黄勋俊，作词系 Y 文黄伟文。 彭晴头先咧就讲到冬天咧有啲乜嘢应该食一啲有啲乜嘢方法亦都可以令到减磅啦。 冬天应该系好好咁利用呢个时间，系啦，呢个黄金时间其实就系系啦，容易啲减肥啊。 系其中一样咧，我唔知道关唔关事啊。最近都算流行噶，咁就话将一啲淀粉质咧摆落雪柜咧，雪冻咗之后咧、嗯，你之后攞翻出嚟再翻。即係翻丁啊，翻蒸啊，點都好啦，就話可以咧減低佢嗰個嘅澱粉質嘅、喎，個熱量又可以減低啲、我唔知道呢樣嘢可唔可信。 我記得好似之前鄭秀文係咁樣講過啊嘛，又咁樣做過，跟住然之後啲營養師都有講，佢話其實即係譬如話你煮咗啲飯，或者咧你烚咗啲番薯啦，係啦，跟住然之後咧將佢雪凍咗，跟住再翻翻熱食嘅話咧、當中裏邊含呢個碳水化合物。那个的成分是低一点的、我没有试过我不知道不过他们说就是一些营养师就说有这个的是的 会出现咯。 是他说个热量 只会剩下七成到啦、可以减低这个热量但又可以保持这个抗性的淀粉。我平时都已经做了这件事因为我懒。 翻丁的饭。 翻丁的饭那些尤其是番薯这件事呢 是很好吃啊。 是啊好多人都吃啊。韓國有很多明星都是靠佢減肥， 減肥啊，係或者豆腐減肥法啦，係咪、以前嗰啲韓星係咪、經常都聽到佢哋咁講嘅。咁、但係仲有啲咩方法食嘅，梗係緊要噶啦。咁、當然或者食唔好食咁多啲精製嘅食物啦、加工嘅食物啦，食嗰啲 飯啊、烏冬啊，即係嗰啲咧， 即係嗰啲食少啲啊，食嗰啲叫原生嘅食物啊，係啊，即係唔好加工嘅，佢就係咁樣就食，好似譬如頭先你講話番薯啊、蘋果啊、蔬菜啊，甚至係肉類咁樣，總之唔加工嘅、唔精製嘅，咁就 OK 啦。不過另外有啲小習慣可以都改變咗你自己嘅即係可以改變咗你幫助你減肥嘅。譬如話咩咧？佢話食完飯之後咧，係啦，有時你仲想繼續食嘢啦，咁但係你做一樣嘢咧，可能都幫到你嘅，就係啲咩咧？就係走去刷牙。 我信啊呢样嘢，我系咁样噶， 你系咁噶？ 我有阵时想食宵夜嘅时候咧，我走去刷牙，刷完牙之后咧， 就唔想食嘢， 就唔想食啦，因为我唔想再刷多次牙。 冇错啊，系啊，我觉得即系呢一个方法都好有效啊，因为你知啦，刷牙跟住要撩牙啦，跟住用牙线啦，搞一大轮，跟住然之后又再食嘢，唔好啦啩？ 系啊，所以我都觉得呢个真系可以大家，尤其是咧惯食宵夜嘅人啊、如果你想戒宵，因为成日都讲话宵夜咧系最大嘅致命因素之一。咁如果你想戒宵夜嘅话，都不妨可以学彭晴头先所讲呢一样嘢，刷牙系啊， 咁又减低你，尤其是想食甜嘢方面嗰个嘅，即系食肉。你知道大家都中意食甜嘢嘅，系嘛？你都好中意啦， 好中意啊， 系啊。咁啊，食甜嘢嗰度咧，我又听到有啲专家讲，佢话平时可能你一唔食甜嘢咧，个人就啰啰挛噶啦。我唔知道你会唔会啊？ 我冇敏大人咁夸。 是嘛？ 問大人好， 因為習慣咗啊嘛，係嘛？咁佢話但你要慢慢減咯，因為你一唔食嘅時候，你咁攞攞攣，你就好唔自然嘅。可能初初你要減就咩咧？食冇咁甜嘅嘢，開始食少啲冇咁甜嘅嘢，或者譬如你想食朱古力嘅，你揾第二樣甜嘅食物嚟到取代佢。即係譬如唔好食蛋糕，唔好食朱古力，就可能食啲生果啊咁樣嗰啲。即係譬如食藍莓啊，咁嗰啲咪冇咁多糖分嘅生果，去取代咗你想食嗰啲甜嘢。咁希望可以滿足咗你嗰種想食甜嘢嘅。欲望 系，又或者我会我会咁样分啦。咁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都有用啦。咁、对于我嚟讲，我以前系嗰啲冻柠茶、冻柠水，全部都会加糖噶。饮嘅嘢都一定要有糖分嘅，即系譬如一樽樽嗰啲嘢饮啦。绿茶都一定要加啲糖。咁跟住自此之后咧，我就开始又觉得如果我真系想食甜品啊，即系好中意食蛋糕啊、雪糕啊嗰啲，咁糖水嗰啲，咁我就开始戒咯。我就要逼自己取舍。如果系嘅话，唔该你嚟饮茶饮水。 系 啦，你其他嘢都好，譬如你嗰啲西多士嗰啲，唔该个糖浆都减， 系 咁你就可以逼即系氹自己啦，你就有 quota， 你可以食一件蛋糕啦。 系 啊，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都有用，但系对于我嚟讲，我觉得我减咗糖嘅。 啊，系啊，其实嗰、那个我睇嗰条片嗰个专家都讲啦，佢话有阵时咧，如果你想食甜嘢咧，咁你攞啲取代品啦，咁其中几样嘢都包括系咩咧？你可以喺啲水嗰度咧，加啲柠檬汁啊，加少少橙汁或者我唔知 whatever 啲乜嘢啦吓，总之有少少味道。其实好像呃了你的身体，我已经有补充了糖分了、我已经吃了甜品了，减低了你对 甜品嗰種即係渴望，咁你就唔會想繼續想食甜嘢咯。 係咁啊，澱粉質講咗啦，糖又講咗啦， 係啊， 鹹呢樣嘢都係好大件事。 哦，係啊，會水腫㗎，係、啊，咁清淡啲咯，食少啲鹹嘢。不過咧，哇，我發覺我哋嘅食物裏邊咧，其實嗰啲 sodium 咧，即係嗰啲鈉質咧，好多㗎。係 啊，唔好以為咧，即係淡，你唔鹹你就冇鈉、哦，其實唔係、啊、 一樣有啊。尋日買咗一包嗰啲叫做精製嗰啲陳皮啦，跟住睇下嗰啲營養標籤啦，你估下嗰度有幾多鈉質啊？你估都估唔到啊！有萬幾個 mg 啊， 因為佢醃啊嘛，係 萬幾個啊，係一萬幾個啊， 一樽啊， 一包仔啊，係啊，一萬幾個 mg， 哇！即係你有時即係唔覺意坐喺度再食多兩塊，都唔知道已經係超標啦。 係啊，你以為呢個啊乾果啦，即係健康啦， 鹹濕嘢都係鹹濕㗎。係 啊，其實唔係㗎，係 啊，所以呢個要小心啲啦、又或者你食飯之前啦，飲杯暖水啦，食個蘋果啦。減低咗你食用啦，當然要慢慢慢慢咀嚼啦，呢啲都係不易嘅方法嚟。 喂，但係唔好飲湯喎、尤其是一啲老火湯。 啊，老火湯係啊 係啊。係 啊，因為好多人就會覺得，喂，飲水即係不如飲埋湯先啦，先食飯。哇，個老火湯好多肥膏㗎。 哦、啊，咁啊撇咗啲油先咯。 係啊，最緊要呢樣嘢。 好耐冇飲過湯啦。 咁啊，飲水咯， 飲湯補下嘛。 鄭融都叫我哋飲多啲水，我都覺得飲水係減肥嘅不二之選，因為飲完水之後真係可以飽肚好多。 有情你都飲水飽啦，係咧，哎呀恭喜你啊！ 講鄭融啊， 講你。 狂流吧，汗和淚純屬水分。你是人，所以需要澎湃爱恨，淋漓尽致，却未够感动人。抽干身心，始终输给某君，昂然地扮成熟，承受不幸，以便能。将错的爱研制养分，如能做到吻别你的敌人，干一杯水补充些新血才热吻，强大先可以撑过去，还未醒请去泼冷水，全日都只喝眼泪，怎够眼才更累，长命先可以撑过去，痊愈中应该多喝水，还未结局原地康复，谁话幸福那一天回不去。若这天讲到他还是死，共受不去解决，还会作业，为时未晚，愿读每天清洁，饮多杯水，冲开心底那没裂结，强大先可以撑过去，还未醒请去泼冷水，全日都只喝眼泪，怎够更累，长命先可以撑过去，痊愈中应该多喝水，还未结局原地康复，谁话幸福那一天回不去，爱里没有了，世界像废墟，休息喝点水，再发迹去追，剩下汗血有涌，先奋勇后退，生命各种争取，若是想未到明天去，强大先可以撑过去，柔弱的加固你脊椎，无谓 啱啱听过嘅系郑融啊，多喝水。 系啊，之前我睇过一个嘅调查咧，佢讲话香港人咧疫症底下咧吓，30%嘅人啊体重比疫情之前咧平均系重咗3.6公斤嘅，即系大概8磅左右嘅吓。 哇！ 所以好好利用呢啲嘅冬天嘅黄金时间，唔好懒啊。系啊， 我会同自己讲噶啦， 重拾翻自己条腰。 系啦，无论点都好，就头先阿彭晴嘅指标，点都至少减8磅，虽然都就算减完8磅都仲有一段距离接翻以前咁啊。 系啊，好啦，咁啊10:30啦，应该揾阿 Rainbow 啊，新闻翻嚟之后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建议海洋公园转型，不再作为主题公园，山下的园区免费开放做消闲零售用途，全盘交给私人机构，预计2026至2027年开始营运。山上的旧设施会拆走，之后的新设施改为逐项收费。政府又建議為海洋公園延長還款期，並且提供合共27億8000多萬元保育及營運補貼。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說，公園的重新發展計劃亦都著重配合特首在施政報告提出的躍動港島南計劃，將會同區內其他景點合作發展。海洋公園公司董事局主席劉明偉說，公園會繼續以保育和教育為本。他又說，希望疫情許可之下，樂園可以在今年暑假，水上樂園可以在今年暑假大約8至9月投入服務。在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有議員形容目前私隱條例是無牙老虎。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鍾麗玲說，正是積極同政府檢視私隱條例點樣修訂，處方正是檢視起底行為的刑事定罪門檻和舉證門檻等，希望能夠提出切實可行建議，之後會諮詢立法會。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說，去年處理了1198宗有關起底的投訴，不容忽視。有議員詢問，在私隱條例修訂之前，公署點樣處理起底問題？公署說，收到投訴都會檢視，會去信網站營運商要求移除資料，亦都會加強同警方聯絡。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新型肺炎疫情去年令到全球經濟增長下降大約4.4%，本港全年經濟亦都預計收縮6.1%。但是他相信，如果新面世的疫苗有效，今年下半年經濟就會復甦。林鄭月娥在網上舉辦的亞洲金融論壇致開幕詞，提到在疫情挑戰之下，本港金融體系展示了強韌度，聯繫匯率制度維持有序運作，港匯持續強勢，都反映投資者對本港金融市場的信心。她相信在一國兩制之下，特區繼續奉行與世界接軌的法制，享有法治以及簡單低稅制，資訊及資本流通，都令到本港繼續成為內地接通世界的大門。英國政府宣布，英格蘭地區70歲以上以及身體狀況較弱的人士，在今個星期起將會獲接種新型冠狀病毒疫苗，預料會有超過500萬人合資格接種。英格蘭地區在當地星期一有10個大型疫苗接種中心投入服務。首相約翰遜形容今次是疫苗接種計劃的里程碑，表示現時每分鐘有140人獲接種疫苗，但是指出抗疫之路仍然漫長。衛生大臣夏國賢說，在80歲以上人士當中已經有一半接種至少一針新型冠狀病毒疫苗。財經消息，美股今日是假期，美股休市。天气方面，预测下今晚以及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2-3度。 日间最高气温大约十八度，听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微风。听日东风增强，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以及系有几阵雨。周末至到下周初天色好转。依家气温十五度，相对湿度6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由现在起一人住户可以在5月31号或之前递交新申请，旧申请住户收到通知信后只需要答复回调确认资格，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今集的超新星是黄佩敏。 多谢展翅个案经理啦，黄姑娘啦，即系佢会同我分析咯，同埋会引导我一个新嘅谂嘢嘅思维。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二、星期五晚上敏感时刻节目时段内播出的《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视像版本，亦都会在同日上载至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YouTube 频道。 敏感时刻，塔罗 Ringo。 一到星期一晚的塔罗 Rainbow 时间，咁当然有 Rainbow 喺度啦， 好开心啊！今日要同大家分享一个超开心嘅嘢， 系咩呢？ 嗱，我喺日本咧就买咗一副卡牌啦。点解佢咁好呢？佢就系、是、佢、用紧灵魂嘅三 part 啦。你嘅心、身、心灵去帮你解决问题。身体的身 是 心是你心灵啦， 是 灵魂的层面。究竟、okay. 喂，在这三方面里面怎样可以令你达到最完美的状态去帮你解决所有问题呢、究竟你 ready 面对2021年的挑战未先？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未过。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现在一起去看看探讨一下？不如这样吧，大家现在一起諗下身心灵啦，身心灵呢我就有分三个颜色嘅、有绿色啦、金色同埋蓝色。咁其实呢佢哋 绿色解咩、金色解咩、蓝色解咩，有冇特别解释㗎？ 其实蓝色呢就係、身体嚟嘅，即係代表哦你最基本你身体会遇到啲咩问题啦。咁、心呢就係、金色嘅，咁灵魂呢就係、绿色嘅。咁、所以呢我哋而家呢就经唔同嘅方法去睇喂、其实你 ready 未？咁、大家呢可以揀一个颜色啦，你觉得係、我人生嘅挑战。跟住我哋做个好简单嘅快速测试，睇、下究竟你对2021年你准备好未，同埋2021年你到底会遇到啲咩问题呢？ 係咪即係听众都係揀蓝色、金色同埋绿色都已经可以做到呢一个测试啊？ 冇错。 哦，咁好啦，咁听众们，你哋又拣咗未咧？而我拣金色，因为我咧好就好在我望到啊，所以我知道只牌咧只颜色系点啊。咁我金色咧系第一下真系吸引我望嘅，所以我会拣金色。 好，咁我拣蓝色咯，我中意蓝色嘅。 好啊， 好，咁我哋一齐睇下咧，其实你身体上面有啲咩问题系，或者究竟喺呢三方面，或者我哋嘅听众们啦，睇下究竟你对2021年有啲咩 end。定或者可能有啲咩期待，有啲咩感觉先？咁其实咧拣蓝色嘅朋友咧，其实咧就同我一样，咁咧就代表咧，其实喺2020年咧，你有啲执着，有啲嘢你系其实放唔低啦，或者可能有啲嘢你一直都好想做，但系因为2020年对于我哋嚟讲真系一个大挑战嚟嘅，所以你未做到，所以呢个执着咧就令到你啊有一种。好似有啲嘢要去犧牲啦，或者可能有一種感覺係你會覺得啊好辛苦啊，好難，好困難，好一個困境咁樣。但其實去到2021年咧，你將會面對，亦都 ready 好去 改變呢件事？點樣改變呢？咁佢就係話，你只要用一個唔同嘅角度去出發，重新審視過呢件事應該點樣做，就可以完成㗎啦。 哦，即係譬如你平時一個好火爆嘅人，你一定覺得呢件事唔啱嘅，咁你下一年就嘗試試下用，哦，佢可能有其他原因先令到佢咁做呢，用第二啲方法去諗呢件事嘅話，就會有第二啲角度啦。 冇錯，同埋盡量唔好再用犧牲嘅精神去解決呢件事啦。 哦，即係唔好一嚟就冲咗出嚟， 冇错， 自刎先啦， 冇错， 唔好咁啦， 唔得噶啦。嗱，蓝色嘅朋友咧，真系记住，牺牲唔再系你嘅课题啦，完噶啦，你还够啦，咁跟住咧，你而家咧就要你想去解决问题嘅欲望，去令到你成功， 系。 咁又冇话诶，有啲人就诶，咁、哎、样系咪就代表不顾一切？唔系，即系你越有欲望，你越有呢个解决问题嘅心，你就会求真相，你会求明白，咁就会令你揾到真正啱你嘅方向啦。 哦，好啦，蓝色就已经有呢、這个都算系好啦。对于2021年嚟讲、你只要调整咗自己的心态 先。 哦，系噶，我以为你已经 结局咧，究竟系点咧？ 系， 唉 ，future and past 嗱，呢只牌真系嘅，真系同第一只牌一样。你究竟点样可以将 future 同 past 摆埋一齐？你呢个问题一定解决到啊！嗱，再抽多次，亦都好肯定。蓝色嘅朋友，我哋好恭喜你，因为你一定会解决到你今年想解决嘅问题。 系， 但系你要喺2021年继续努力， 加油啦！最紧要就系跨过难关，呢、這个好紧要噶。有好多人啊，就算好努力完之后啊，都跨唔过难关噶。 冇错。 咁希望佢唔会喺我嘅身上面出现啦。咁你想拣？金色定系绿色先就金色先嘅，你笑到讲都唔方好啦。 我未睇啊， 咁我个人不嬲黑仔黑仔惯噶嘛。 好，我哋睇下金色先。 好啊， 唔系、啊，你抽到好好嘅牌、啊，代表你喺2021年咧、会得到 gift、啊。你会得到一个礼物，呢、个礼物系咩礼物？系令到你丰盛嘅礼物、啊。哇，拣金色嘅朋友真系恭喜你啦！即系代表咧，嗱的而且确嘅，你要去点样做先会得到呢个 gift 咧？就系、你去直静一下，去冷静谂下自己嘅未来。 哦，即系唔好咁冲动。 冇错，冷静去谂下究竟自己想要啲乜嘢？究竟有啲乜嘢系好想拥有，或者系好觉得自己应该会得到嘅？ 我想中六合彩头奖。 好，咁跟住咧，你就要 唔理我啊， 你就要去揾一个特定嘅地方，嗱，譬如可能你要上网 check 下，边个投注站系最旺你嘅，咁你就会得到丰盛嘅答案啦。 哦， 好，咁我哋睇下究竟个结果系点先啦。虽然佢话你丰盛啫，但系咩叫丰盛咧？ 同埋记住啊 ，Rainbow， 就算而家话你哋或者我好好都好，大家都要努力嘅，即系唔好以为就系 Rainbow 讲完之后，哎哟，我摊大手板乜都唔理啦，咁真系唔系嘅，你都要努力做好自己噶嘛。 好， 明明好运都变衰运啦，如果唔系， 冇错，而且咧。佢好得意啦！佢出咗两只牌出嚟啦。第一，你要对你嘅未来好有 vision， 你要好睇到你嘅 big picture， 你好知道成件事你大概其实想要啲乜嘢，你想点样做。然后咧，佢抽只牌，佢叫你要纯洁无瑕。 吓， 咁即系话你系真系要对呢件事心无杂念， 系 好相信自己系会成功，咁就会得噶啦。哇，好容易。 即系譬如，系即系譬如我话要中六合彩头奖，咁啊唔得啦，因为有杂念。反而我话希望世界和平咁就得啦，咁 即系两件事都有少少杂念。 世界和平都有杂念， 因为世界和平系要好多人一齐做噶嘛。佢即系话你丰盛啫嘛。嗱，如果我系拣蓝色嘅朋友，我咪唔会世界和平，因为我唔会同你一齐完成呢件事咯。 哦， 咁但系如果拣金色嘅朋友咧，我自己觉得，譬如你想转工，你希望同呢个人一齐，或者你希望爱情揾到美好嘅结果，都会成功嘅。 我谂到个大嘅画面咧，头先叫我谂噶嘛，好多银纸去浸。住自己咯，好似游水咁咯，得唔得咧？咁样又会唔会有杂念咧？ 我自己觉得呢个 nursery 嘅需求就唔会系心无杂念啦。 OK OK， 佢讲 innocent 咧。 OK， 好啦，第三个啦， 系 如果拣绿色嘅朋友，又会系有啲乜嘢嘅效果咧？讲紧系2021年里面啊，你会唔会系一个好运系嘛？身心灵上面有冇 ready 可以迎接你嘅2021年呢？ 嗱，咁揀綠色嘅朋友咧，的而且確比較辛苦少少嘅。如果喺三組裏面咧，你個靈魂，因為呢個你係揀靈魂層面啊嘛，你嘅靈魂咧其實 未 ready 去面對2021年。 其實很多人的靈魂都很累啦，尤其是這兩年。 沒錯，所以其實呢，你是完全沒辦法去修正你自己正常的心態，可能你本身是個 positive 的人，但真的經過2020年，你會發現，自己變得 negative 了，或者很多人都看不到前景，你個人變得非常憂慮。為什麼你會憂慮呢？是因為你見不到有任何星星，你任何指引的方向。所以如果真的選綠色的朋友呢，我就會覺得其實最主要是因為你們對很多東西已經沒辦法 open mind 了，我沒辦法去接受新的 concept， 或者我已經被一些不好的 energy 或者 negative 佈滿了我整個心靈或者我整個情緒。暫停看新聞吧。 哦， 真的可能有些东西是你不应该再摆入去的了，即是你再摆入去其实不会帮到这件事啦，也都不会帮到你自己。 有没有方法可以令他们调整一下心态，即是就算除了不看新闻之外， 看一下先。第一呢，你就要开始去 trust 你身边的人。我觉得你都要 trust 自己的 ability 啦，那就去令到自己相信其实有些东西可能大的 picture 你真的没办法改善，但是可以改善一些小的 picture。譬如再養一下小朋友或者再養一下動物啦， 幫多些人啦， 沒錯，你會見到一些小的動力或者小的希望在你人生裡面發生的。跟然後再第二隻就說你要好好表現自己，找一些機會去表現一下自己的想法啦，或者其實可能你一直都有些想法寫出來啦，分享給大家知啦，去表現一下你自己真實的過程或者一些你很想俾人知道嘅一面，咁都系一啲好嘅方法。 饮多啲水啦，身体健康啊，好紧要。 都系 系咁多病菌， 同埋我自己觉得，如果真系个灵魂嘅朋友仔，你可以尝试整好食嘅嘢去 share 俾大家。呢个系最简单直接，因为大家都会想食嘢噶嘛，即系你一定会饿噶嘛。咁另外一个方法咧，就是、我会建议饮下蜜糖水，或者可能一啲简单即系。健康的飲品食品都可以的，因為他叫你要去 trust 嘛，那你吃健康的東西你身體一定會變好，你 at least 會 feel 到一些 positive 在你身體裡面。 但是我想問一下，剛才你都說吃東西，即煮一些好味的東西啦，好像我這樣出名煮東西難吃，我又不是 Rainbow 這樣煮東西那麼好吃，那怎麼辦呢？煮親出嚟嘅話，可能連人哋身邊啲人食完之後都負面賣。 咁你應該識得整呢個蜜糖水啦啩，去分享下好嘅健康。因為我見其實真係揀靈魂嘅朋友咧，佢哋係自己唔放過自己，即係自己都唔信自己啊。咁你就唔該做啲嘢係你真係有信心嘅先好做啦。即係如果其實你話啊，其實好似你咁啊，的而且確整嘢食唔係你拿手嘅，咁會唔會有啲咩拿手嘅咧？我覺得你嘅拿手就係你笑聲咯，即係你係。你 用欢笑咁， 冇错，你系真系好叻笑啊，或者好叻讲开心嘅嘢俾大家听。咁你就讲多啲开心嘅嘢俾我听，或者讲俾你身边嘅朋友听，令到大家都笑，咁你就会被感染咯。 即系发挥自己嘅专长，从而令到身边嘅人都可以得到笑容或者快乐。 系 好啦，咁啊 ，Rainbow 就讲咗今日咧，就系话我哋嘅灵魂啊，喺2021年里面 ready 咗，可以去度过未咧？咁样，咁一首歌翻嚟咧，亦都会有心理测验同大家玩噶噃。 系啊， 呢个心理测验就 系 有啲乜嘢可以令到自己更加好运，不 咩人令到你更加好运？ 陪着你闯关，不见便不散，沿前面路太冷，越磨练越强顽，来任你玩，操机门要解锁新清单，和日关接日关，迎接这挑战未算难，陪你挨过患难，不见便不散，如前面路更宽，拖着走不孤单，来任你玩，靠坚毅苦中走至站，吃惯苦哪怕苦，尝过最苦才被眷顾，欣赏这种丰富， 么 And every challenge a new hope we've done Go! Go! Go! 陪你挨过苦难不见便不散凝聚力量勇气越忙便越强顽来任你玩靠经验冲出新一关你有火我有火谁要重击从未怕过 時間翻到嚟，繼續 Tabloid Rainbow 時間。咁咧，我哋咧就已經有四隻牌擺咗上我哋敏感時刻嘅社交平台嗰度噶啦。四隻牌，咁啊，今日就係講有啲咩人可以令自己好運啲嘅。講緊係2021年一年裏面，定係三個月咧？ 三個月。 好啦，咁啊，我哋不如逐一解説啦。A 隻牌解先啦。 好嗱 ，A 咧就系李简嗰只， 系哇，佢有一个微笑的天使，跟住戴住咗个头上面有啲花花嘅花圈，跟住有条路嘅，咁但系嗰条路我唔知嗰啲系山果定花定系咩嚟 嘅。好嗱，其实咧佢身上面咧就系一啲玫瑰花嚟嘅，咁呢个咧系女王牌啦，佢就系代表魅力嘅化身，咁代表咧你要去揾一啲你觉得啊呢、這个女仔好有魅力，或者你觉得呢个女仔好有谂法，咁呢啲人系帮到你嘅，但系你话年纪大概系几大到咧？一佢可以同你平辈，二你觉得佢嘅智商高，即系你觉得佢系一个有女王特质嘅人，咁就 OK 噶啦， 已经有咯，而家喺我隔篱 咯，我知道是，但系咧最好系揾个生过嘅， 哦系啊， 因为女王咧系代表佢系人哋嘅妈咪。 哦， 咁我对唔住，我冇小朋友，咁所以你应该 你只狗狗当唔当系噶？ 都可以嘅，而家系现代人可以嘅，但我真系觉得生个活生生嘅 会好啲，会好啲，靓啲，靓啲， 系啦。咁同埋咧，因为呢个人系金星嘅，所以你望落去，你觉得佢好靓，我同靓真系唔系好扯上关系。咁 你喺我心目中 OK 喎， 系咩？ 因为心啊嘛，散发出嚟嘛。 多谢。咁但系我的而且确唔系靓女啦。咁所以女王咧，我觉得如果你问我，我觉得你本身自己已经是个靓女咯，不过你未生过，争少少， 即系我都要再揾。哦，今个礼拜做咩 Rainbow 咁鬼分裂嘅咧？ 因为头先有人教我饮水嘛， 饮水健康啲啊。 系啊，我都知道，我 feel 到， 沟啲蜜糖落去啊，甜啲啊。 Okay, 好啦，第二。 第二咧就是金幣四啦，咁所以其實你要揾男人幫手嘅，咁呢啲男人咧可以係土象星座，譬如金牛座啊或者各方面啦。咁其實咧，我自己覺得點解男仔會幫到你咧，就是因為佢會令到你沉實啲。如果你本身係一個容易衝動或者諗唔到意見上，其實好需要人哋 advice 嘅人咧，你去揾呢啲人咧，佢可以真正喺金錢上或者現實生面上去幫你諗到好嘅計劃。 哦，我想问一下啦，因为隻牌我就咁睇咧，佢系有一个男人，好似皇帝嘅物体啦。咁因为咧，佢个头顶嗰个皇冠咧，都系一个金币嚟嘅， 冇错。 就再两只手就揽住咗一啲嘅金币。我想问一下，如果系咁嘅话，言下之意，会唔会嗰个人嘅特征就 系 有钱人咧？ 或者有权力嘅人，唔一定有钱。不过我会觉得呢个人佢会系几保护自己啫，佢用金币当盾牌去保护自己。所以我就会话啊，呢个人可能沉稳啲嘅，佢唔系你一开声佢一定帮你，或者佢唔系系人都帮。但系呢个人佢一定系愿意同你分享，当你 ask for。 佢唔会自己主动。 嗯， 所以我就啊，年纪大嘅男仔可能会比较适合，因为即系而且佢戴住个皇冠。 嗯， 咁所以佢一定可能会比你年长，或者佢。你剛才都講得啱嘅，就係、是、有權力嘅人都可以， 嗯，有權力年長，同埋會好保護自己，比較沉默沉靜，表面好似唔係好會幫人嘅人，你就馬住佢就得啦。 冇錯，同埋佢一定係特別錫你嘅。 係，好啦，第三隻牌， 好，第三隻就同我一齊揀一樣嘅聽眾啦、嗯。首先恭喜你啦，你就係人哋嘅貴人啊，所以你冇貴人啊。 咁其实好灰喎，做呢、這、一个， 因为呢就系世界牌啦。咁好多人就话吓、世界唔系应该世界嘅人都帮我咩？系啊，你去帮完人，人哋就会帮你噶啦。所以如果拣呢个答案嘅朋友咧，就同我一样啦。我哋第一件事努力帮人先， 嗯， 帮完人就会慢慢有回报嘅， 嗯。 咁但系可以留意某啲星座啦，金牛座、处女座、狮子座都会帮你嘅， 哦， 系啦。咁但系实质上咧，我会觉得如果拣 C 嘅朋友啦，今年你系真系好需要自己努力，然后你去揾人帮你。 嗯， 譬如你有个计划，我想开铺头或者我想做啲乜嘢，今年系你去揾呢啲人，令呢啲人成为你嘅贵人嘅。 哦， 所以千祈系要自己主动，唔好将个主动权俾咗对方。 咁佢又會唔會有年齡限制啊？又或者佢即係有啲咩人就更加覺得今次係非常之幫人係好適合嘅呢？即係好似你咁係啦，一個女士，因為我睇到嗰隻牌都係有個長頭髮嘅女仔嚟㗎嘛。咁會唔會就係佢其實個內心都非常之有內涵？因為我見到佢呢表面呢都有啲性感得嚟呢，但係其實呢又有啲嘢包住自己啊嗰啲呢，感覺上面唔知乜隻牌話俾我聽佢有內涵嘅。 OK， 係啦，即係會唔會就係特別？有呢啲特征嘅人咧，就会系特别多鬼，即系特别多一个幸运可以帮到人咧， 都可以嘅。我会话，如果、我觉得男女就冇乜分嘅世界上面， 嗯、 但系咧，我会话，世界牌咧系一个有知识型嘅人，因为佢已经完成晒成个旅程最后一关噶啦， 嗯， 咁所以佢一定有佢嘅睇法嘅，佢一定有佢嘅经验。但我自己覺得，你話我要去揾啲咩年紀嘅人冇所謂、 嗯， 因為世界就係咩人都可以同你合作、 嗯。 而今年你係真係好適合邀請別人同你合作。 嗯， 咁就係 C 啦。 哦，好啦，最後一隻牌 D 係咁，好明顯有皇帝啦， 揸住咗個權杖， 冇錯， 係個樣睇下先，個樣都少少地嘅，少少少啦，唔、多嘅。 好。嗱，呢个咧就是一个权杖皇帝，咁佢大概咧就系30到40岁，咁所以咧你嘅 target 咧就系揾男人30到40岁，而权杖皇帝咧就代表呢个人咧佢可以系火象星座狮子、人马同埋白羊， 嗯， 呢啲人咧佢会比较有 passion 啦，或者佢好对未来好有憧憬啦，所以佢可以同你沟通嘅时候咧好好咁样去了解你啦，或者知道你想要啲乜嘢嘅， 嗯， 咁呢一只牌咧都会讲紧话啊呢、这个人佢对你系有啲咩帮助咧事业上嘅，嗱的而且确今日我哋拣四只牌都系比较偏事业型嘅，所以可能大家嘅听众喺身心灵上面都希望2021年喺事业上面有好嘅憧憬， 系， 所以冇爱情牌嘅咁样， 好啦，今日咧 thank you 晒塔罗永。因为 Wingbo 解答了我们的灵魂又 ready 了去2021年未呢、而且有些什么人是对自己来说是有帮助有好处的、好啦，如果大家都有问题想问 Wingbo 的话，都不妨可以私人口信我们，今天 thank you Wingbo， 拜拜。 本环节并不是道人迷信，纯粹嘉宾意见及分享。 一张胶板已隔着我，几高体温你要避光，很多不安那厚薄加码射线都穿不和，一间冰室两个独闯，寂寂默默有点口汗，不想枯干那快乐潜伏期仍无限地去闯，时间都添了飘摇，人间都少了高潮，情感更需要全部封关了，连日头条全发烧，连夜无聊未再跳，无端想把我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性不必高企，有种暖气度量衡计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一呼谁一吸呼吸了你， 片面一息那个是我，头盔一般看你直播，比起机锋更惹祸，解决办法只得一个，尽量尽量去闯，尽力尽力去懂， 情未犯人像我，饮尽沉默，然后写感觉，由嘴边吹索心情，连衫都仿似隐形，烦扰到即兴，全部很适应。人类文明求血清，宁愿谈情无验证，无端想把你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吞吞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性不必高企。 我觉得咧，我自己由上年年尾开始已经找到个贵人噶啦， 贵人一直都在啦，系咪啊？对你好嘅人系咪？你对人好嘅人，大家有互动，那个一定系你贵人，所以你贵人。其实是由自己开始， 是需要珍惜身边帮你的人，因为不是必然的。刚刚听过的就是 DJ 的吸防护罩一吻， 是啊，唔该晒 Rainbow 啊，吓， 系啊，亦都 thank you 晒所有听众啦，留守到而家听我哋， 系啊，梗系啦，继续留守啦，我哋应该仲有好节目噶， 系啊，咁好啦，咁啊，今日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 拜拜。